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十集《新晋校花》。秦冉是去传达室拿自己的行李，他跟宁晴来云城前一天，行李就寄到一中了，行李很多，两个大箱子，很重。传达室里的门卫大叔见他一个人，十分热情地把秦冉的行李送回了宿舍。秦冉申请到的宿舍在二楼，靠近走廊尽头，216宿舍。六人间的宿舍只住了三个人，还剩三个床铺。空床铺上堆满了其他人的东西。窗边的床铺都有人，秦冉直接挑了一个东西不太多的床铺，然后又去领了床单被子。他打开一个箱子，整理好自己的行李，衣服日常用品全都挂好。另外一个行李箱他连拆也没有拆，直接塞到了床铺底下。收拾好东西又吃完饭，下午第一节课还有半个小时。他去教室时路过艺术楼，二楼的窗口开着，能够看到里面摆着的乐器。秦冉走上去二楼，艺术楼很安静，没有什么人。他推开乐器室的门，一眼就看到了摆放在中间的小提琴。他喜欢小提琴，小提琴能让他安静。他微微低头。几乎每隔一段时间，他都会找一个地方拉小提琴。 徐少，我认真的，那转学生贼漂亮，你不知道。 乔生拿着一罐可乐，绘声绘色地说道。在外面，他们也不提那是秦宇的姐姐。徐瑶光没有理会乔生，他手上拎着一杯香草奶茶，是给秦宇买的。俊朗的眉宇挺冷淡的，对乔生描绘的转学生半点兴趣也没有。路过艺术楼，徐瑶光忽然一顿，滴滴的略显沉郁的小提琴声遥遥传来。他忽然抬头看向二楼，目光如炬。乔生不懂音乐，平日里看秦宇都是冲着校花这个名头去的，眼下这声音让他挺难受的，不是感官上的难受，而是心情压抑，似乎被拨动了什么。他刚想说这音乐声不错，眼皮一抬就看徐瑶光脚步一转朝艺术楼走去。乔生拿着可乐一愣，追上去。 哎，徐少，你干嘛去啊？ 徐瑶光没有回答，只是脚步很快。二楼乐器室，他推开门，小提琴声戛然而止。乐器室很空，窗户开着，有风，天蓝的窗帘微微摆动。徐瑶光顿了顿， 人呢？人去哪儿了？ 乔生也奇怪着，仿佛刚刚那琴声是南柯一梦，往窗边一走，他低声道： 该不会从二楼跳下去了吧？ 徐瑶光没有开口，他看了一眼开着的窗户，将目光又放在中间的小提琴上。直到艺术楼有人上来练习了，徐瑶光才动了动。徐瑶光侧倚着钢琴，优雅随意的，眸光清冷，看着推门进来的女生。 今天中午有人上来练习吗？ 女生没有反应过来，直愣愣地瞧着徐瑶光。徐瑶光重复了一遍： 中午老师没安排练习。 女生小心翼翼地偷瞄着徐瑶光，结结巴巴的。 不过小提琴只有秦宇会。 徐瑶光愣了愣，也没回答。他眉眼俊朗，挺温和的，只是那一双眼睛又清又冷，难以接近。他没说话，沉默着下楼，先转去了一班给秦宇送奶茶。秦宇此时并不在一班。徐瑶光眯了眯眼，眼眸垂着，想了一会儿，直接把奶茶放到秦宇的桌子上。 一般的学生显然已经习惯了他，只是大部分的目光还在他身上。乔生在外边，手随意地搭在门框上，在跟坐在第一排的女生说话。见徐耀光出来，他收了手，偏头笑道： 你说，刚刚在琴房的是不是秦笑话？ 徐耀光没有回答。九班，秦冉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，整理好书，拿上笔写名字。他右手支着脸颊，左手拿着笔，拿着笔的手指细长好看，微微侧着的脸越显精致，班里人几乎都在偷看他。坐在外边的林思然做了半天的心理建设，开口道： 秦冉你好，我是林思然，是学习委员，你有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我。 秦冉侧眸看着同桌，稍稍眯眼，忽然笑了，还是那么玩世不恭的模样。你好。林思然脸微红，左顾右盼。 你是左撇子吗？ 差不多吧。秦冉左手写字有点慢，他也不急，就漫不经心地写着。 数学老师上午发了张卷子，我上课之前要收起来交上去的。 林思然小声地开口。秦冉一划拉，还真找出一张数学卷子。他上下看了一眼，然后塞进课桌里。他心情比前几天要好，没有之前那么又冷又暴躁的。他偏头，半眯着那双好看的杏眼，撑着下巴，拖着尾音。可以不交吗？林思然脸爆红，立马抱着一堆卷子跑去办公室了。秦冉抽出一本书，翘着二郎腿，懒洋洋地一笔一画地写上自己的大名。教室里不时打量着秦冉的人太多，甚至比上午还多。还能看到在酒吧门口晃荡着的外班男生凑过头往这里边看。秦冉习惯了这种目光，并不理会。他坐在里边，一边给自己戴上耳机，一边点开手机中的一款最近超火的竞技游戏。周围男生互相推让着，最后还是止步于他那大佬气场，没敢上前。不多时，乔生跟徐瑶光回来了。乔生往位子上一坐，长腿曲着，然后戳徐耀光的肩膀，朝一个地方抬了抬下巴，兴奋开口： 看，那就是秦冉。 徐耀光抽出下一节课要用的课本，眉眼垂着，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，连头也没抬。身边的寸头少年低头拿着手机，闷声笑道： 乔生，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们徐少眼里放过其他人？ 靠，你他妈闭嘴。 乔生一脚踹向他的凳子，也觉得无趣，末了又问： 门外怎么那么多人？ 看到新生吧。 寸头少年没有抬眸，继续翻手机。不知看到了什么，愣了愣，然后举着手机： 我操。 乔生偏头看向手机屏幕，是一中校园论坛，帖子是神仙颜值，是校花秦宇吗？再往下是一张图，接口处是职高的那群混子，挺颓挺丧，地下还铺着几处血，穿着一中校服的女生踩着血懒懒散散地站着。她身影瘦削，微微低着眼眸，嘴边的笑挺灿烂的，透着玩世不恭的随性。再下面是超过500条的回复： 一分钟，给我这个小姐姐的所有资料。 先舔一波屏幕，秦宇不长这样吧？ 没有超过100楼，立马就有酒班的人轻声回复了。寸头少年压低了声音，凑过来压抑着兴奋： 哎，一中校花要换人了。 秦冉对这一切毫无所知，他戴着耳机打游戏，侧身坐着，上方显示着顾西池的电话，他面不改色地挂掉。对方锲而不舍地又打了一个。秦冉加快速度打完这局游戏， 他撑着桌子站起来，起身往外走。随着他的动作，班里班外边所有的人都注视着他的方向。本窃窃私语的班级忽然寂静，后门边围了一群人。秦冉拿着手机，一手摘下耳机，看他们一眼。来自大佬的凝视，哗啦一声，人群让开。秦冉穿过人群，直接朝廊尽头卫生间去。顾西池的电话再度打过来，他找了个隔间，坐在马桶上按下通话键。国外，顾西池刚给一个孩子包扎完，温和地摸摸他的脑袋，然后拿着手机走向一边，那张脸风流俊美。给自己点了一根烟，他笑道： 上午不回微信，现在还挂我电话。 我在学校，有事快说，我要上课了。 秦冉把玩着耳机线，随意地开口： 是有件事。 顾西池吐了一道烟圈，接过别人递给他的医药箱，说了一声谢谢，继续道： 我查了你给我的资料。 查到了什么？ 秦冉瞥一眼门外。顾西池顿了下，然后声音悠悠的： 宝贝儿，我找国际刑警查的，可为什么会在国际刑警那儿看到你的名字？我是看差了吗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